斩楼兰、小北、叶希三个被人套进了天雷地火，又给扔了出来。毁人不倦却落倒是击中对方，但最后看情况，这一击对方也不是闪不了，而是觉得没必要闪。毁人不倦娴熟的连击很快就被对方以更快的攻击从中间打断，被炫纹炸飞以后直接滴溜溜地旋转出去，很卡通的糊墙上了。前方隔海被一记落花掌逼退，他和牧师千叶离若一起还没受到伤害，但是两个需要受到保护的角色却完全暴露在了对方战斗法师的面前，所受威胁也是很大。这才只是刚照面，对方另外四人甚至还没有清晰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就已经被杀乱了阵脚。现在一个电光波动阵更是被布了出来，滋滋冒光的电球像是正在积蓄力量。众人都知道这是魔剑士在试法读条，只要这条读完，以这电球为中心的一个圆球空间内的玩家都将受到电光攻击，百分百命中，无法逃避。无论上天还是下地，唯一可能摆脱攻击的方式就是逃出电光波动阵的范围。电光波动阵满界时，圆球半径为15个身位，以目前众人东倒西歪的状态以及战斗法师当中牵制的情况来看，很难有人可以脱身避过这一击。就在这个时候，叶修的君莫笑终于出手了，斜身一跳，手中千机伞朝地一甩，哒哒哒哒哒，连续的响动中一串子弹扫进了天雷地火当中，雷声中似乎隐约冒出一句骂声，积蓄力量的电球突然周身一震，众人心中都是一惊，结果这却是没有绽放中电光，而是又滋的一声，像是突然断了电一样，一闪即逝了。老鸟们当然知道，这是正在读条的魔剑士被攻击打断了，这人掩藏在天雷地火当中，结果却还是被君莫笑扫射出的子弹给击中。就在战斗法师面前的前方隔海和千叶离若也是仓皇躲避，这战斗法师的厉害他们已经见识到了，毫发无伤地从天雷地火中钻了出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超强的反应和手速竟然可以避过天雷地火中那么密集的攻击，钻缝而出，再然后几下就打发了一共四个人，还送了前方隔海一掌。如此强悍无力近战的前方隔海和千叶离若哪敢不回避啊？结果战斗法师根本理都没理他们两个，直接一步迈出，战矛直接朝着君莫笑的方向捅来。只是两人的位置这一捅可差得老大一截，但战矛此时同时一阵魔法波动席卷而出，蜿蜒如龙，正是战斗法师70级的大招伏龙翔天。月修的君莫笑朝旁一闪，这伏龙翔天攻击距离虽然很远，但是如此不做铺垫直接起手，目标还真就放那么远，理论上能打着，却已经给了对方充分的躲避时间。君莫笑这一躲一点也不见慌张，从容的厉害。谁想这魔法波动凝结成的龙形就在此时突然摇头一摆，像是要咆哮一样，猛然就把闪开的君莫笑给咬住，跟着所有魔法波动就这样灌注到了君莫笑的身上，一通比炫纹炸裂更加澎湃的魔法波动，君莫笑也是被轰飞出去。 啊，开什么玩笑啊！ 小北此时是刚从地上起来，结果就看见了这么一幕，眼球都快蹦出来了，不顾一切的就大叫起来，居然是龙抬头。不止小北这个战斗法师玩家，其他人看到的也纷纷认出来了，这一记伏龙天翔龙头扭动的幅度很大，非常明显，正是号称只有叶秋一个人会使的操作， 战斗法师伏龙天翔的龙抬头。君莫笑不过一个52级的角色，装备又差，被这一个70级的大招轰了个正着，受到的伤害着实不轻。不过被崩飞的他却还是一个规规矩矩的瘦身操作，稳稳地站在地上。 你是什么人啊？ 小北已经叫了出来。能使用出龙抬头又怎么彪悍？难道这个战斗法师才是叶秋？这个君莫笑其实是个大骗子？小北怀疑起来。 哼，孙翔。 孙翔的口气十分的骄傲。这一记龙抬头他十分满意，尤其是可以打到叶秋的身上。这是他幻想过无数次的场景，现在居然真的做到了。只是好可惜，这只是网游中的平凡的一条街道，没有更多的观众。这要是全明星赛场上，那该有多好。这名字一出，展楼兰他们立刻就呆住了。这可是职业大神啊，今天这练习可真是够分量，打掉了那么多喽啰后，现在是轮到官邸 BOSS 了吗？ 那是谁？很厉害吗？ 这时湖墙上的毁人不倦已经落地，直接把话接了过去。 兄弟，你不是吧？你这号是刚买的吧？ 展楼兰等人大为吃惊。毁人不倦是鼎鼎有名的，他们常玩网游当然也是知道，只是没打过交道罢了。今天因为叶修并肩作战，当中却也没什么交流。结果现在毁人不倦竟然不知道孙翔，大家很是诧异，非常怀疑这是个新人。可是新人又哪有这样的技术？一路站下来，毁人不倦的能耐大家也是看得清楚，不在他们之下。 啊，你真不知道啊？ 叶修这边也是诧异。毁人不倦不知道他，可以当作不太关心新闻，关心八卦，又没什么朋友的话，不知道也正常。但是连孙翔这的职业大神都不知道，这实在不像是一个荣耀高手。难道他真是一个人只顾自己游戏，完全不去理会其他的家伙？ 我为什么要知道？ 毁人不倦此时反问着。 哼，装模作样。 孙翔却是冷笑了一下。毁人不倦到底是这一圈人唯一一个攻击中他的，身手挺强，他绝不相信这样的高手会不知道他这样的大神。 怎么样，这记龙抬头的滋味还满意吧？ 孙翔不去理会那个装作不认识他的家伙，眼中只有叶秋。这个他以为他可以轻松取代，却总是阴魂不散老而不死的家伙。 嗯，还不错。 叶秋看起来却还是那么轻松，倒是他那边有个女人的声音大呼小叫的，那自然是陈果。对于孙翔居然用出了龙抬头，他很不满意，十分不满意。对于孙翔本来他是无感，但知道了很多以后，对于这个现任的一叶知秋操作者十分讨厌。而现在这人竟然把龙抬头也弄了出来，陈果心中是十分的不舒服。 挺有才的，全明星赛的时候你应该还不会吧？ 叶修继续说着。 不错，但我现在比你做得更好。 孙翔说着。他也是全明星赛回来后发了狠的在练在研究，终于龙抬头被他掌握了。而且经过反复比较叶秋曾经使用过的龙抬头的录像视频，孙翔可以肯定自己做出的龙抬头幅度更大，笼罩的范围更广。 那又怎么样？ 叶修说。孙翔一怔，顿时也是卡了一下。他做出了叶秋都做不出的操作，心中很有复仇的快感，但是对方却是满不在乎的模样，好像一拳打到了棉花上，这着实不爽啊。 那又怎样？这意味着你已经彻底成为过去式了。你以为你在全明星赛上耍个龙抬头就可以让人对你念念不忘了吗？但现在你已经完完全全被替代了，你还能做些什么来证明你的存在呢？ 天雷地火消失了，四个角色从中走了出来。接过叶修这话的是走在最前边的操纵着魔剑士的刘浩。君莫笑微转了转，显然是叶修也瞟了这边一眼，但跟着依然只是丢了一句： 那又怎样？哼，装模作样。 刘浩也是被叶修的回答给噎住，到最后用了一句孙翔都已经用过的台词儿： 我倒是也蛮希望看到你可以嘴硬到什么时候。 刘浩继续说着，要论言语上的挑衅的话，他还是比孙翔技高一筹的。 贺明、萧剑、张嘉兴， 叶修瞟了一圈，看几个人的职业，倒也把几人的身份都猜出来了。展楼兰等人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些可全是家世的主力选手啊。那个魔剑士没有被喊出来，不过估计应该是家世的副队长刘浩。这根本就是一支职业主力队啊，就是角色装备上要差一些。 不好意思叶队，今天我们要扮猪吃虎了。 贺明说道。 哼，扮猪吃虎？ 叶修笑了笑。 没那么容易啊，你懂不懂什么叫扮猪吃虎？叶队在第十区的行为就叫扮猪吃虎。 贺明不动声色地说着。 哎呀，我看你明白的还不够。哦，那都要请叶队指教了。要扮猪吃虎，那起码也得虎来扮才行。猪扮成猪，那依然是吃不到虎的。你，哼，只是打个比方啊，不要对号入座。 不要理会，这样的垃圾话，他向来是最擅长。 刘浩沉声道。对于叶修的讽刺，他似乎并没有在意。 哼，谁是猪，谁是虎，马上就知道了。 孙翔说， 亏你们是职业选手，我们现在拥有绝对的胜算，你们竟然看不出来。 叶修说。 哦， 这话一出，别说家世的人，展楼兰他们都有些发傻。 我们人多。 家世这边是标准的五人战队，叶修他们这边展楼兰他们是五人，加上君莫笑和毁人不倦共七人，从数学上来说的确是他们人多。但是荣耀可不是数学这么简单，人多就一定能赢。刚刚七个人把25人都给团灭的人，实在不好意思这样去考虑问题。但叶修偏偏就这样说了，除了他自己全都呆了一呆，甚至包括叶修身边的陈果。孙翔是第一个回过神的，哈哈大笑了几声，不过听得出声音比较勉强，是装出来的，然后才说： 别怪我太坦白，就凭你们这些。 孙翔的战斗法师原地转了一圈，看起来是鄙夷地扫视了一圈在场的几位。这要换认识叶修以前，展楼兰这帮人肯定直接就燃起来了，但在认识叶修以后，说好听了是他们理智地面对真实存在的差距，说不好听了，现实和他们理想的差距忒大，他们有点受打击，有些不自信了。现在孙翔这样鄙视他们，居然都没有吭声，因为在他们心中已经默默地认可了这一点。 我没有怎样。 结果有人却是应了一声，被轰飞糊墙上后来落在墙角的毁人不倦猛然就冲了起来，手一甩，三枚手里剑飞出，有先有后， 摆了个三角框架朝着孙翔的战斗法师奔去，技术原理上和枪炮师反坦克炮的三点炮倒是一样的。孙翔冷哼了一声，对这种小技能的小技巧他当然是不放在眼里了。这个毁人不倦刚才假装不知道他，现在居然敢向他叫板儿。孙翔有意给他好看，存心要卖弄一下，让这家伙知道轻重。于是看准三枚手里剑的来势，键盘一敲，鼠标一甩，战斗法师的战矛划出，寒光一道，竟然闪出一个 V 字形。 V 字天机！ 小北又是惊讶地叫了起来。这都是战斗法师的操作技巧，超级高端，是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掌握的。但看孙翔这一下 V 字天机甩出来后，寒光正好敲到飞来的三枚手里剑上，叮当三声响，几乎分不清先后，三枚手里剑就这样被击落了。这一手操作他显然已是炉火纯青，就算是再不爽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这一手帅归帅，以他现在的境地，这样料理掉三枚手里剑也纯属多余，多余的动作就会露出空档。毁人不倦当仁不让，人影一抖，留了个影分身在当地，真身瞬间移到孙翔的身边，刀光一抖就去抹他脖子，用的却是刺客的低阶技能割喉。刺客的技能若论速度可谓是24职业之首，但这一道寒光抖过，结果居然是割了个空。孙翔的战斗法师一个拳滚，矮身的功夫就恰好避过，跟着身子还没起来，已经一矛反手刺了出来。攻击身后，这在荣耀中是可以做到的，但操作的程度更为繁复。更重要的是，背后肯定是没有视角可以看到的，所以攻击都是凭自己的判断，命中率可想而知。但孙翔这一下算准了毁人不倦的位置，像是身后长了眼睛一样准确。但是毁人不倦的反应也绝不慢，战矛刺来的时候，人忽的就已经凭空消失。地心斩首术，毁人不倦这刚一钻地立刻就要发动，角色破土而出就带一击。孙翔的战斗法师却已经跳下，居高临下一矛送出，简简单单的一记龙牙，这下毁人不倦无法闪避，龙牙重后立刻僵直，地心斩首术被打断，下半身还在土里埋着。但孙翔跟着一个圆武棍，直接就把毁人不倦从土里掀了出来，直接朝一旁扔去。砰一声枪响，叶修的军魔鞘就在此时打出一枚僵直弹，但孙翔显然并没有全身心地沉醉在和毁人不倦的战斗中，他来的目的始终只有一个，无论是毁人不倦还是斩楼兰，在他眼中不过就是路边的杂草，并不值得去搭理。而这叶修一做出攻击，他立刻知道僵直弹这种时候出手也算是个不错的时机，换是一般人可能就甩着圆武棍中枪了，但孙翔显然不是一般人，这样的机会对他来说还不够。